闭幕式及颁奖典礼，七大主体活动精彩纷呈，我们与您不见不散。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速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来自二小朗读者夜莺团队的万君怡，今天由我来为大家朗读《中国梦》。小时候，我觉得你很神奇，总藏在我一篇篇美妙的图画里。小时候，我觉得你很神秘，总藏在我无限憧憬的未来里。长大后，我才深深懂得，你早已种在我的心里。你是西北的浓浓绿意，你是黄河的清澈见底，你是雅安的幸福笑颜，你是神州的一飞冲天。啊，我的梦，中国梦，梦在心间，梦圆世界，让飞机捎上我心中的中国梦，飞过天空，飞过大海，降落在万里长城的胸怀。我的梦在长城生长，这梦想的长城正延伸着祖先的荣光。长城的脚下是5000年文明的土壤，长城的天界是一个名叫未来的地方。下一个百年，我的梦，中国梦，花开何方？来吧，同学们，请打开你心中最美丽的翅膀，这一刻让我们飞向北京，在那万里长城之上对话星空。我们要在这里集合起所有属于未来的梦想，哪怕只是一道骚动即逝的流星，也请关注它，也许哪一天就能触发出新世界的曙光。请未来登上长城吧，一起收获中国少年永无止境的梦想。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欢迎收听听听唐耳朵，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 是的，在这儿有好听的故事， 还有非常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又好看的儿歌。 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德布拉·戴森和丹·汉娜，是由孙慧阳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21世纪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大头鱼深海寻宝记》。的深处，在一个小小的沙堆上，葛丽女士困极了，她简直马上就要睡着了。她张开嘴打了个哈欠，哇，她一张开嘴，海水就嗖地涌动起来，他嘴里的珍珠跟着海水滚了出去。葛丽女士马上就难过的哭了，因为珍珠跟着水流很快就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这时候大头鱼先生游了过来，他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嘿，葛丽女士，你别哭，我会找回你的珍珠的，我说到做到。 说完，大头鱼猛地浮身向海的更深处游过去，它紧贴着海底嗖嗖嗖地向前游，仔细地观察着海底的每一寸热闹的沙地。沙地上长出海藻、海草，爬着很多小螃蟹，还有躲在草丛里的小虾，还有海星，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小鱼。 哎，瞧，那只小海蛇盘在一个圆圆的东西上。 哦，那是葛丽女士的珍珠吗？ 大头鱼靠近了仔细看。 不，这是我的宝贝弹珠。 原来小海蛇盘在一颗脏兮兮的玻璃弹珠上。哦，这可不是葛丽女士的珍珠，葛丽女士的珍珠又圆又白，亮晶晶的。这个时候隐约有个声音在大头鱼的耳边轻轻地说，它在海底更远一点的地方呢。大头鱼于是继续向大海的深处游去，它游到越深的地方，海里的光线就越暗。大头鱼平时可不会到这么深的地方来，它的心扑通扑通扑通扑通紧张的直跳，脸上的表情也变得越来越严肃。瞧，前面有块警示牌， 注意快速鱼专区。 这里的鱼都游得像旗鱼一样快，大头鱼嗖地窜了出去。 哦，我像旗鱼一样快。 接下来出现了很多非常强壮的鱼，大头鱼攥起了拳头。 哦，我像鲨鱼一样强壮。 还有， 我像海豚一样聪明。 但是 我怕黑。 到了这么深的海底， 到处都看不到多少光亮，这里变得黑乎乎的。大头鱼继续沿着海床一路找啊找啊，它穿过海礁，绕过了一艘沉在海底的大船，它远远地游离了海岸，离它自己熟悉的和住的地方越来越远了。大头鱼开始觉得郁闷的情绪一点一点把他的信心变少，他的嘴角开始向下，眼皮也耷拉下来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之前那个很低很低的声音再一次在耳边响起来了。他沿着斜坡滚到下面去了。 大头鱼看了看，一只章鱼正用它的触角在海底捡起很多圆圆的石头。 哦，这可不是蛤蜊女士的珍珠。 于是大头鱼继续向大海的更更深处游去。海里的光线越来越暗，大头鱼的心脏扑通扑通扑通紧张的直跳，他的表情也变得更严肃了。 哇，一条鳍鱼真的游了过来。 我可以像鳍鱼游的一样快。 大头鱼跟了过去。 我可以像鲨鱼一样强壮。我可以像海豚一样聪明，但是我怕黑。 这里比刚才更黑了一些，扭来扭去的蠕虫们在一个沙塔前面围成圈，它们排出漩涡式的搜索队形。 让我们来帮你一起寻找哈欠珍珠吧，我们会把每个地方都找一遍的。 他们把整个沙丘都找了一遍，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找到，除了一些圆圆的石头。就在大头鱼觉得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那个温柔的声音又轻轻地响起了，在海沟里，去那儿找找看吧。大头鱼游出沙丘，下面是很深很黑的海沟。哦，谁知道那儿有多深呢？于是，大头鱼继续向大海的最最深处游去。海里的光线越来越暗了，大头鱼的心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紧张地跳得越来越快，他的表情也越来越严肃了。这里出现了很多大头鱼从来没有见过的鱼。 这是什么鱼？ 它的脑袋上伸出一条长长的须，头上还有一盏小灯。一些奇怪的小鱼小虾在周围游着。 我可以像鳍鱼一样快，不，我可以比它更快。我可以像鲨鱼一样强壮，甚至比它更强壮。我可以像海豚一样聪明，说不定还会更聪明。但是我怕黑。这里真的好黑呀。 在这么深的海底，已经一点光线都没有了。大头鱼什么也看不见，它连自己的尾巴都看不见。 我可不要继续待在这个黑漆漆的地方了。我知道我答应过蛤蜊女士，但是现在大头鱼该回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熟悉 又亲切的声音响起来。这个声音把大头鱼的恐惧完全赶走了。你能做到，大头鱼先生。那个甜美的声音好像就在耳朵边上，尽管周围没有任何光亮，连一丁点儿、一丝一毫最微弱的光亮都没有，可大头鱼还是觉得听到这个声音就充满了勇气。原来是闪光鱼小姐来加油了，她全身闪着粉红色带紫色的光，她照亮了大头鱼身边的海水。两个人在一起比鳍鱼更快，两个人在一起比鲨鱼更强壮，两个人在一起比海豚更聪明，两个人在一起比黑暗更强大。哇，原来之前那个温柔的声音是闪光鱼小姐。于是接下来，闪光鱼小姐和大头鱼先生两个手牵着手，肩并着肩，一起向大海深处的更深处游去。周围有些微弱的光来自深海动物的身体。哦，突然令人惊讶的有一束光照了进来。大头鱼高声地喊着， 哇，就是它！ 闪光鱼也欢呼着，啊，耶，太棒了，格里女士的珍珠在这儿。哦耶，哦耶，一条奇怪的鱼在头顶打了一盏灯笼，灯笼的光照亮了最深最深的海底。好多鱼已经睡着了，可在它们的中间，一颗圆圆的、白白的、闪闪亮的珍珠就趴在那儿。打着灯笼照亮的是安康鱼，为了表示感谢，闪光鱼小姐和大头鱼先生都亲吻了安康鱼。谢谢， 哦，谢谢。 大头鱼用它的嘴巴叼起那粒珍珠，闪光鱼小姐和安康鱼跟着它一起从深海一路欢笑着返回原来的地方。他们游向开心的蛤蜊女士，蛤蜊女士已经张开大嘴等待他们了。现在蛤蜊女士的珍珠回来了，伙伴们都赶来庆祝，共享自豪和荣耀。他们围成一圈，齐声唱起歌来， 有了伙伴帮伙伴，再也不怕大海深又宽，这是承诺，我们永远记心间。我们有爱，我们勇敢。 没错，永远有爱，永远勇敢。 我们变得更强大，必定战胜黑暗。 哎，我最近在想一个事情。之前我们总是说，哎，我的小朋友鼹鼠弟弟不好，因为 啊，不，他的，我从来没说你的小朋友鼹鼠弟弟不好，我只是说他上次到我们院子里来做客的时候，结果在我们的花园里挖了一个洞，结果把花也给挖坏了。还有陈奶奶，我就是说，咱们小区的陈奶奶刚种的树啊、草啊、菜呀，也都给挖坏了。 嗯，好吧， 所以我只是说他挖坏了，没说他不好。 好的，那是过去的事情。 嗯， 现在我想请他过来帮我们一个忙。 我不是跟你说了，以后不要再请他到我们小区来了，因为他会再挖坏东西的。 你看， 嗯， 我捡到了一幅图，你看看这个图纸， 上面好像是个地图啊。 对， 为什么下面还画着个箱子？ 对， 还有一条线路。 你看这个箱子冒着金光呢，啊， 这是宝物。 对， 里面说不定是金币。 对， 还有金银财宝。 是的，藏宝图 在我们小区里吗？ 对， 他说的这个箱子的地方就在我们小区里吗？ 对， 在哪儿？ 我不知道。 哦，我看看，这儿有一棵树。 嗯哼， 好像就是我们楼下的树。 再转过来一点。 转过来一点。 啊，对对对，是 这样。这儿有三块大石头。 哦， 就是小区花园的三块大石头。 对， 所以藏宝箱子就在这个中间。 对， 啊，请我们得把它挖出来呀。 我们自己挖不了那么快呀。 请小鼹鼠弟弟来。 对， 哦，不错。那你想请他什么时候来？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大家都睡着觉以后 开始挖。 开始挖。 小心姐姐，醒一醒。 来了来了来了，小鼹鼠来了吗？ 在楼下等着我们呢。 那我们现在下去吧。 走 走。 小鼹鼠，小鼹 鼠，你们叫我来是要挖个洞吗？ 对对对，看到这个这个藏宝图。 我挖出来的箱子里面有宝贝吗？ 是的，里头金光灿灿。 好吧，这太简单了，我一分钟就可以挖好了。 哦，真的吗？ 啊，好，开始吧。 哎，不是这边，不是这边。 啊，哪边？ 你看得懂地图吗？ 这是这边。 这边，这边。 我好像撞到一个很硬很硬的东西上了。 嗯。哦，小心姐姐。 哎， 来来来，就挖到了。 哎，小鼹鼠弟弟，请你把它挖出来吧。 你是不是已经挖到了？ 哎，是的，是的，是的，我现在就把它弄出来。啊，好重的箱子！ 我们挖到宝藏了， 是的， 快打开看看。 喂， 为什么里面只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不要再随便挖洞了。陈奶奶， 辛苦你了，小鼹鼠。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天呱呱去团团家做客，他最不愿意听团团弹琴了。等团团弹完了一支曲子之后，问呱呱说： 呱呱，我弹得怎么样？ 呱呱回答说： 我觉得你应该上电视。 团团高兴地说： 你的意思是说我弹得很不错喽？ 不，你要是上了电视，我就可以把它关掉了。 今天团团哭着向呱呱的爸爸告状，说 呱呱打我。 回到家，呱呱的爸爸摁住呱呱，边说边打呱呱的屁股。好小子啊，你这么大点儿你就学会暴力打人。呱呱摸着疼痛的屁股问爸爸说： 爸爸，我长到了你这么大的年纪才可以打人是吗？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清华国际幼儿园的段科涵小朋友要跟我们说的是思乡曲。